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御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所大学校长和北大师生汇聚一堂，共同庆贺北大的双甲子生日。请听报道。 别校友与在校学生的深情对唱，拉开了纪念大会的大幕。北大校长林建华在题为《大学是通向未来的桥》的演讲中，把今天的北大比作链接着民族过去和未来的一座桥。新甲子，新起点，北大如何续写新篇章？林建华说， 新技术时代需要我们创造出更多的新思想、新文化、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全球化挑战需要我们以更宽广的胸怀和视野，使世界读懂中国，让中国读懂世界。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作为国内高校校长代表演讲， 发端于民主辉煌时刻的中国大学，与祖国同呼吸，与民主共命运，在这个过程中，砥砺而居的北大清华可谓志同道合，砥砺同行。在当今人类文明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学应当而且必须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北京大学学生五四奖章颁奖仪式也在会场举行，这是北大学生的最高荣誉。为他们颁奖的是获得蔡元培奖的丁以宁、林毅夫等教授。 再来关注今晚的电视节目和演出信息。电视节目《朗读者》第二季今晚开始，每周六将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这次除了和上一季一样会看到科学家、企业家、文化艺术大家之外，还会有些意想不到的人物，比如姚明、李彦宏、贾平凹、余华、潘建伟、赖声川、胡歌等都将登上本季的舞台。北京卫视将于今晚起播出综艺节目《跨界歌王三》，新一季首发跨界歌手包括吴秀波、徐静蕾、刘恺威、陈学冬、李菲儿、韩东君等人。今明两天，民族歌剧《莫高窟》将在天桥剧场上演。这是一台由民族管弦乐搭台的民族歌剧，讲述了唐代天宝年间莫高窟画工李工和石窟供养人翟密尔之间的爱情故事。今晚甘肃省歌舞剧院创排的舞剧《丝路花语》继续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创作于1979年的作品，取材于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博采各地民间歌舞之长而创作，其中模仿敦煌壁画飞天形象的反弹琵琶之舞等已经成为敦煌舞蹈的代名词。张靓颖真相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北京站今晚登台北京凯迪拉克中心，暌违巡演3年之久，张靓颖再次归来。这次关于真相的探索之旅将用音乐、视觉、情感等各种元素重新构建起张靓颖的音乐形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和上游沙尘的影响，上午西部、北部出现了浮尘天气，局地还伴有扬沙。今天白天以多云到阴为主，山区有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要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下一站我们就该换剧了， 下一站别离。我想说下一站再见。 最近我们一直在聊于和伟、李小冉主演的都市情感剧《下一站别离》，已经接近尾声了， 也不知道他们下一站能不能离。 反正这个戏呢，最终他俩是能在一起呢，还是说就此再去寻找真爱，还是说就此和感情永远保持距离呢？目前还没有看出端倪。 但是他们俩现在正在一道坎儿里头，这个坎儿啊，也确实是啊，都是套路，我们之前也遇到过。 我觉得这几年电视剧啊，这个套路出现的越来越多了， 就是前妻回来。 对，没错，这个前妻也成为了一个影响啊这个前夫找真爱的一个因素了， 就是前任回来啊。而且呢，就是你说的也对啊，原来是一个前妻，现在是两个前妻分别回来，所以演了四十集。 是那不知道李小冉会不会成为第三个开续集呢？那么不管怎么说啊，现在呢，李小冉演的这个盛夏对于于和伟演的这个秋阳是有点好感，要不然的话呢，他不会亲自为他做菜， 要不然他不会吃醋。 哎，为什么要吃醋？为什么要做菜呢？就是因为这首任前妻回来了， 就第一任前妻回来了 啊。这有一个背景跟大家交代一下啊，他当时跟这个秋阳结了婚了，然后就去日本读博士，话都不说，消息也没有，就跟他要离。秋阳还去一趟日本找他，也都不见，没见着人，当然另有隐情啊，这个隐情很套路的啊。总之呢，秋阳对他就是非常的绝望， 这个隐情您可以说一下，剧里不是交代了吗？ 就 是 说 他 得病， 也许是不治之症， 对 啊，怕拖累秋阳 啊，就跟那韩剧一样嘛。 哎， 所以呢，秋阳对他的突然回归啊，反正是各种复杂的感情。 你知道吗？秋阳对他这个感情是没有最终放下的，就没有得到，然后是一个谜团，所以秋阳对他关怀备至。李小冉呢，就受不了了。 秋阳觉得呢，他欠我一个解释，是吧？欠我一个道歉。但是他们俩也接触了，所以说呢，这让刚刚对于秋阳有点好感的盛夏来说，那心里，来米夏上个歇后语，醋在心里打翻了什么感觉啊？ 醋在心里打翻了，我就知道打翻了五味瓶儿，醋在心里打翻了，我还真不知道，拿糖做醋。 醋意思样。 你说的是英语吗？思样。 来，我们来听一段啊，原音重现。这个盛夏给他做了一顿饭啊，还预演了四种情况。来，米夏。你要是做错了事儿，或者是心里很忐忑，你会预演一下跟对方的这种见面吗？ 我不会预演。 不会预演。 我觉得挺累的，干嘛预演呢？ 那你要做错了又不好意思，或者说呢想表达又觉得害羞，你怎么办呢？ 我找一下初恋的时候的感觉，就那么爱一个人，特别在乎他的时候。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了。我现在可以就是坦然地表达我的情绪，我生气了，我高兴了，我就直接说。 但是初恋又出现了。 时过境迁，哎呦，老的跟小老头似的，我还在乎他。 好，来想象一下啊，走。 色香味俱全了， 回来啦！ 啊，吃饭吧，我已经做好了。啊。我今天做了饭，要不要一起吃啊？哎，你回来了，要不要一起吃饭呀？我叫的外卖，听说味道还不错。既然回来了，就一起吃饭吧。 放假。做饭了，放下。 哎，杨叔叔， 秋阳，你跟杨柳说什么了？把他气成那样。 杨柳怎么了？ 我昨天和你吃完饭回来，一进门就躲进屋里，不说话就不吃饭。 哦，您先别着急。这就过去。好。 这样啊，这四种啊，我就别像他那么演了，你觉得呢？ 那这样吧，你用四种不同的方言和语气来演绎一下，好不好？ 好的，我其实我这么多年都是在黄河以北待着的，四种方言我试一下啊。 嗯，或者实在找不出来，想就是不会模仿，你就用四种外语也可以。 这个我擅长。 擅长哈，火星语也可以 啊。好 啊，走。不是，第一是先闻 啊， 自己做好了先。 哦，这是第一句是吧？哈，嗯。哎呀，真是色香味俱全呢，我真是做饭的天才。 这个时候你想象秋阳回家进门第一种情况， 这个时候是贤妻良母型的，就期待的可爱的是吧。 好，嗯， 回来了，吃饭吧，我已经做好了。 第二种情况，不经意间发现秋阳回来了，巧合 啊，巧合是吧。 嗯， 哎呀，你也回来了，那个正好我今天做了饭，要不咱俩一块吃呗。 啥呀，土豆炖粉条啊。 你不说第二种吗？你还搭茬啊。那第三种啊。 第三种也是一种巧合，但是他不说他自己精心做的饭 啊， 他也是说然后很随意，我叫了外卖，咱凑合吃了吗，别浪费了。 哎呦，哎，你回来了，要不我们一起吃饭吧。啊，我叫的外卖听说味道还不错嘞。 好。 嗯， 第四种特别冷淡。 哦，很冷淡， 爱吃不吃 是吗？ 嗯， 爱吃不吃，嗯，那就正常播音员的感觉吧。就像平时我对你啊。 好，下面请听一条简讯。 回来了，回来就一起吃个饭吗？好了， 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哎，我觉得第四种特别的到位，一看就是有生活体验的。前面这几种吧，反正有点游离， 是吧？哦，回来啊，行， 好， 这叫 正式开始 啊。 想象了四种表演状态之后，又等了两个小时，这秋阳还没回来，他就小性子就犯了，对吧？那就嗨，一番好意是不是？这个总是不凑巧，得把饭端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这个时候，秋阳回来了。 哦，秋阳回来了。秋阳回来之后啊，就闻见了这个饭味了。 哟，做饭了。哎，敲剩下的门。 剩下生气，等了两个小时不回来。 等会儿啊，我敲一下门。剩下，剩下，剩下， 剩下在屋里生闷气呢，等俩小时啊！我这美艳如花的，我这热情似火的等你不回来，俩小时我心都凉了，所以剩下也不吱声。 这个时候，秋阳的电话响了。打电话来的是杨柳的父亲。喂啊，杨叔叔， 秋阳啊，你昨天跟杨柳怎么啦？啊，他回来饭也不吃，话也不说，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感觉这像杨柳的爷爷 啊。那个杨爷爷，杨大爷 啊， 杨大爷，您先别着急啊，我行，我这就过去，抓起衣服就要走。 这时候只见屋里的盛夏在那儿一个人翻着白眼儿啊，掏出手机对着那些菜拍了张照片，然后发了个朋友圈，朋友圈上只有八个字，叫立此存照再不犯贱叹号。 哎，我觉得这八个字也还挺有生活气息的。 你经常发是吧？在日常生活中吗？ 日常生活当中啊， 我搭档经常发16个字，就是把这八个字 double 一下，绝不犯贱。 不不不，一般发24个字，说三遍重要的事情，是吧？ 嗯， 你其实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是吧？这个做了一桌好饭，是吧？啊、备了一桌好酒， 嗯， 可是呢，提班去了，上节目去了，对吧？临时有个任务要采访去了， 嗯 啊，或者是要去说球去了。不是球迷不让他回来了， 是吗？这我都没有遇到过呀。 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米夏，那你遇到的是什么情况啊？ 真没有说这个别人放我鸽子了，经常放我鸽子，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嗯， 其实我就说啊，在家里面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对，就你这头热情似火，特期待着一个事儿的发生，然后对方呢不知情，然后临时有个事儿，这就黄了。 对，关键呢， 你这一江春水是吧？付之东流， 这个家庭矛盾就有了啊！你哥们儿事儿重要，我重要，当然这种事情更了不得啊！他重要还是我重要啊？就说这秋阳吧，是吧？10年没见了，第一个前妻从日本回国，然后呢，他出现的过程整个就是为了整个戏再推进一步，是吧？就像你说的，要不就拍28集得了。 我觉得这部剧啊，有两个重要的因素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一个是秋阳的前妻们。Number 1 Number 2 啊，还有一个催命的电话。每每到看节的时候啊，电话来了，然后这剧情就反转了。 所以说呀，很多的套路在这里能用的都用上啊。我们都是似曾相识。你比如说吧，为了怕拖累秋阳啊，自己因为生了重病，所以说主动离婚，而且不说原因的玩消失。此外呢，登山失联，这爸也有意思是吧？就跟我们前一段时间说的那个美好生活一样，这不叫急救车，不给警察打电话，不给这个 医护人员打电话， 120打电话是吧？给这个 住在郊区的男朋友 啊 打电 话，你看这也是套路。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杨柳他爸啊，是他唯一的一个亲人，还突然走了，去世了。于是呢，他把秋阳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所以说呢，还抱着他这个痛哭。哎，又被盛夏看见了。这些套路吧，反正就是都见过了。 就是盛夏整个就是在扎心的状态。 嗯， 好不容易在这个虚假的婚姻，所谓的契约婚姻里啊，就爱上这男的了。结果呢，噗呲噗呲，哎呦，这心呢扎得跟蜂窝煤似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呢，你出现前妻们也可以，但是套路要新一点，是吧？我们编剧说了，在美国啊，评价电影好坏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叫新鲜度，就是有一个网站叫烂番茄。新鲜度高的一般都是有原创性的，好评度也高，口碑也高。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东西比较意外，但是又在情理之中。哎呀，越琢磨越觉得，哎呀，你看，但是你觉得这个套路啊，我似曾相识，我前几部这个都市情感剧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节。 登山不够用了， 就没有什么新意哈。 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跟你探讨一下，你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最近我们追的这几部戏里面的孩子的表演。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电视剧里面如果出现孩子，不管是孩子给他安排的人设，还是孩子的这种戏里的对白，都让我们感觉这孩子不是亲生的孩子，孩子说的不像是孩子的话。 那就比如说他第二个前妻是带着孩子回来的， 对，你感觉吗？我觉得那孩子跟他那个前妻的关系就像是和幼儿园老师的关系， 当然不是那么的亲密啊，或者说真正母子关系生活中那样的， 真正生活当中的不会那么乖。 但是我看了那段啊，因为我是妈妈，我还有点感动，真的。你看，这就是 你是说感动的是孩子，还感动的是妈？ 就是他妈问他说：“你跟我说实话，你是愿意跟我在一起，还是跟你爸留在这儿？”然后那孩子就说：“我愿意留在这儿，是吧？”然后他妈妈呢，但是他妈妈所做的我是不能理解的，他妈就能把他留在了国内，自己要回美国去。等到真的要分离的那一刻，孩子就说，妈，其实我还是愿意和你在一起，我不放心你。然后有了那一段出租车走，爷俩在后面追的这个镜头。 是的那一段算是个高潮，但是前期这孩子的各种表现啊，我总觉得啊，作为有孩子的家长看完之后 觉得有点假， 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 是吧？说的那话吧，太懂事了。 哦，你也别说电视剧里头了啊，现在好多就是各种场合让孩子说话，孩子说的话其实都是不是他心里的话。 这什么时候孩子说的话比较好听啊？ 嗯， 比较的真实，又让你觉得可爱呢？还是啊，宋丹丹他们演的那部戏《流星》。 对，就是孩子说真话才是他可爱的。家有儿女， 家有儿女、 嗯、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剧情的几个人物吧。其实我们一直在说什么秋阳啊、盛夏呀、等等啊，这个那的。其实这里面还有一对年轻人，大夫叫庞大海，这个不是男的叫庞大海，是一大夫。女的叫苏云，是秋阳公司的一个文秘， 同时也是李小冉饰演的盛夏她的一个闺蜜。 其实像庞大海这样的人物在最近电视剧里出现还真不多。其实他的这个定位啊，有点像前几年流行的经济适用男。 对， 我跟大家说了他的这个人设啊，医学博士啊，某大医院的大夫，性格温和，勤劳节俭，而且还愿意负责。 而且还愿意负责，这句话话里有话，给大家补补课。就是他和苏云啊两个人，爱的那个人呢都不待见他们，他们惺惺相惜啊，所以有一天呢俩人就住在一块儿了。 对， 结果这苏云意外怀孕了，女孩不愿意让他负责，可是这经济适用男说我要对你负责啊。 哎，一开始啊苏云根本瞧不上他，觉得他抠抠搜搜，又没有一些男子汉的气概，喜欢自己的高富帅老板这个秋阳。慢慢相处时间长了呢，也接受他了。其实呢，这个男生倒是体现了一种正向的价值观。你比如说吧，啊，他自己很抠，是吧？什么加个油还要等到晚上降价之后去。 对，就推着他那 小摩托， 不是电动摩托啊，对对对，摩托，然后推推推，然后苏云就特别看不上他，说你为了省那几毛钱、几块钱、块八毛的，你说你推，你说你怎么这样啊？他说那怎么了？我就要坚持到最后，要不我不是白推了吗？ 嗯，另外。素云要买鞋是吧，他给掏的钱，要买这个买那个的，请他喝这个请他吃那个，全是他掏的钱。 嗯， 就是说这样的人不好吗？啊，愿意为女的花钱，自个儿那么的节俭，同时还是医学博士，这样的人我觉得已经绝种了吧。 你就是啊。 哎呦，不，人家博士。 没事，你虽然是个学士啊， 是 这样啊， 是 你好啊，你是硕士，好好，哎呦，我都和硕士搭档了， 我是大学士也行 啊。是这样，这样的男的呀，就是我觉得吸引相对比较成熟的女性，但小女孩绝不喜欢。 对， 小女孩喜欢霸道总裁，喜欢高富帅，喜欢王子那样的， 就他是过日子的男生。 哎，过日子的男生 是吧，这个特别会算呀，特别会节俭呀。 嗯， 对人也特别好，但是女孩处在那个梦幻的阶段， 她是不会喜欢这种的， 追求的是感觉是吧。但是呢，我觉得看这个戏里怎么走吧，最终他能不能打动他是吧，跟苏云在一起美好的生活下去，也看剧情而编剧要传递一种怎样的价值观。但是我也有点担忧，就是说如果现实生活当中真有这样的组合，女孩稍微有点拜金啊，同时有点对感情有点不切实际的幻想，男孩呢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经济适用男，女孩呢偏强势，男孩呢偏柔弱，对吧？俩在一起会不会又是我们前面探讨的那个姐姐和姐夫的一个翻版呢？ 对，如果女孩在后来的婚姻生活中没有及时调整的话，那我估计可能也得掰的节奏啊。当然，这个人是不断的学习和成长的，所以 等他以后当了主任大夫，当了副院长了。 对， 就不一样了。 也许可以走下去。 嗯，好吧。还有一点啊，提醒医生朋友们，要借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特别是向患者借钱。这个戏里面有这么一个设置啊，情节设置，就这庞大海啊，他不是想买房吗？还缺3万块钱。这时候一个老乡来找他看病，老乡的媳妇儿总是好像怀不上，就找他去看病。那么聊着聊着呢，他说我这买房差3万块钱。老乡说那没问题呀，啊，只要把病治好了，钱不是问题啊。他说不不不，这是借的。但是最后呢发生了一些医患纠纷，最后呢人就说了，他收了我3万块钱，庞大海呢还受了很重的处分。哎，所以这事儿如果你大夫哈，你出现了，你 我觉得大夫看到这块绝对就笑一下。 我们是差那3万块钱的吗？ 不可能是这样的， 是啊， 只能证明在这个剧中，这个庞大海这个角色是比较幼稚的 啊。但不管怎么说，借钱还是要借据。 当然了，就像你主持人，你和听众借钱，你会干这样的事吗？ 我是缺那1亿的人吗？ 你不缺啊。其实这个剧啊，有一个优点啊，就是我们之前吐槽《恋爱先生》《美好生活》那个植入真的是铺天盖地，而且非常的生硬，看着看着你就出戏了。但是这部剧，咱们说良心话啊，广告植入做的还是挺好的。 为什么呢？ 就是没有感觉呀，没让你跳戏呀。 那么制片方说，你以为我们想啊，实在是没有啊。好了啊，今天的四点有戏上半部分呢就暂告一个段落啊。不过说到这个里面植入的酒的也挺多的，其实出现的频率也挺多的，只不过没有那么生硬罢了。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大家来分析这部戏的一些吐槽点，朋友们稍后见。 一会儿见。 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日至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玉泰荟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你看你的前任找过你吗？ 见都没见过。 他就没前任，你知道吗？ 所以哎，要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哈，怎么来看待前任？ 前任、啊 啊，我觉得得分两种啊。一个是在你心里怎么来看待前任，第二个是前任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怎么来看他啊？前任，你好。来，米夏，我们来一个角色扮演啊。 好， 这个我就是你的 闺蜜 啊，知心知己啊， 蓝颜知己、 啊，蓝颜知己， 还真没蓝颜知己啊。嗯， 米夏， 哎。 你知道我今天看见谁了吗？ 你看见谁了？ 王大拿。 王大拿 啊， 他过得怎么样啊？ 没说话，看他跟一女的在一起。 不是，你得括号一下，王大拿是谁呀、 啊？我都跟你是闺蜜了，是吧？这王大拿能是谁啊？ 能是谁啊？你朋友啊？王大拿， 这才几年你就忘了他 啊？我就意思括号， 你的相好吗？ 错了，我的前任 啊，就忘了。 王大拿和一女的在一起啊？ 对啊。 哎，这要是你现在问我，我很释然，祝他幸福、嗯、你知道吗？这要你几年前问我， 太假了，一般会问女的好看吗？你说米夏，你这脱离生活， 我是吗？我还得 我释然了。行， 我跟你说，我几年前真的没释然啊。 你能释然？不是，你现在就算释然，你也不可能放弃八卦。对不对？ 啊，行行行，那重新来 啊，重新来， 你就非得把我弄成一个就是特别那个什么的妇女游戏就对了， 才这么说 啊？了解我，你先给我定个未来人设， 嗯 嗯，我应该什么样？ 你虽然释然了，但是还是有点好奇。 哦哦，行， 对吧？ 虽然释然了，但有点好奇。好， 好、嗯，开始。 人之为人嘛，得好奇。嗯，来吧，问我。 你想干嘛呢？ 不是，给你弄稿子呢吗？ 啊、哦，给你说个事儿。 说吧。 你知道我今天看见谁了吗？ 看谁了？ 王大拿。 王大拿啊？ 你知道吗？ 在哪看见的呀？ 就在咱们台楼下。我当时想，你猜没猜？ 在咱们台楼下。 对呀、啊，跟人过马路。 跟谁呀？ 一女的。 多大岁数？ 从侧面看好像比你小点。 还从侧面看？从正面看呢？ 没好意思，那看见我了呢。 从侧面看怎么就能看出比我小啊？ 所以我说 是个儿小 吧，估计吧。 是不是个儿小啊？ 嗯， 身材怎么样？ 身材跟你差不多。 王大拿依然喜欢这一款，没有离开我的魔爪。 你现在哈 啊， 跟三年前不一样了啊。 我三年前什么样啊？ 这不要说三年前，三年了你也没看见他，我也没看见他。 哦，三年前我怎么跟你说呢？ 你三年前 来，咱们回忆一下，三年前我分手有一段日子，但我还没翻篇呢， 还没放下来。 嗯， 刚刚分手没放下来、 嗯，就是心里还内心不平静。 好， 嗯， 唰，闪回，一下， 啊， 看你有点愣啊，怎么 愣吗？ 啊， 嗯，我没有啊。 不是，我觉得你最近有点心不在焉呢。 啊，是吗？ 啊，是吗？ 啊，是吧？嗯， 是还没放下吧？ 哪个事儿啊？ 大拿呀！ 大拿还没死呢。 你至于吗？好说，跟我还是大学同学呢。 哎呀！ 你非要这样啊？ 非要哪样啊？别跟我提他，一提他我就来气。 做不了情人，做仇人呢？ 什么叫情人？ 你们俩不是有恋情吗？ 早就翻篇了好吗？他那种人，谁能跟他有恋情？ 真翻篇？ 翻了，翻了，翻了！别提他了，真讨厌。 那提谁？ 二拿。 就是在那个时候，二拿还没有走进米夏的生活， 哦， 是不是、嗯、所以那时候还沉浸在对大拿的恨当中。 对，你知道吗？就是爱的反面不是恨，如果你对一个人呢非常非常恨，说明你还在意他，没放下他，只有你看到他的时候跟看到搭档一样，就没有感觉，这时你放下了。嗯，来吧搭档，我是不是 没有某种方面的感觉？ 哦、oh, oh, ， oh. 在友谊方面还是情深意重的，啊，这个我得纠正一下你啊。看到搭档没感觉，这让领导听到和让听众听到是什么感觉呢？啊，你和一个没有感觉的人做节目，这质量能好得了吗？ 那我应该对搭档什么感觉呀、啊？ 对搭档那就是同事般的同志般的这个什么温暖啊。 哦、oh, ， 你不能像秋风扫落叶那样的残酷吧？ 我就想要秋风扫落叶的般。 你不能像陌生那样的是吧？漠然吧？ 啊，漠啊，好， 哎，同志般的温暖。 我给你，我给你同志般的温暖。 我给你鼓励啊，没关系。 好的 啊，好、嗯。那关于怎么来看待前任这个事儿呢？米夏刚才是演出了两种，但是在这个戏里面，我发现，甭管是之前的美好生活，还是这个。现在追的下一站别离，甭管心里放下没放下，哎，总是提 挺愿意帮他的，总是愿意和他有很多的往来，总是和他有很多的接触，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嗯， 哎，你赞同不赞同？就是说，分了就最好老死不相往来，还是说，哎呀，你看你也是我的亲人了，现在咱俩是这个亲人关系？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成熟一点，可能会选择后面的。真的就是比如说啊，我跟我闺蜜聊过天儿，我说如果你的前任再来找你，你还会和他再好吗？她说不会了，但是他死我会去看一眼的。怎么了？ 这话好像藏着刀啊。 或者说他得了绝症我会去看他一眼的，就是不是诅咒他，是因为你们俩毕竟还是比别人有缘分的。 那你这闺蜜后来有没有找男朋友啊？啊，这男朋友心里 结婚生子了。 如果我也好有一天成了他的前任了，他还是会来看我的。 会来看的。 嗯， 我觉得是。 就让我想到了赵本山和宋丹丹那个小品。 啥 啊？他妈托梦给我了，说谁要是对你不好， 我就把他带走。 对对 不是不是，是真的停留在人性的层面上了。就是你俩毕竟在一起走了很多年，那你已然是这样了，我要去看你一眼。 出于对于自己原来感情的尊重，也应该对他保持一定的关爱。这种关爱仅仅是道义上的关爱 啊。对，就是你说男欢女爱已经没有了、 啊、 但是毕竟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有什么有个什么事儿，我呢就是万不得已，我还是会帮你的。 这是不是有一个尺度呢？ 当然有一个尺度了。 登山了摔倒了去救了，还有什么这那不舒服了也去看了， 嗯， 这合适吗？ 这个如果他俩是真的，就是他和这个盛夏真的是夫妻，那媳妇儿肯定受不了，这个尺度把握的不好。 还有就是从另外一方来说，就是求助的一方来说，你有事没事都要找前任吗？ 你这个不行， 对吧？ 找什么前任啊？ 没有现任，你难道可以有事没事找前任吗？ 啊，不不不，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啊！除非前任去看他最后一眼。 对，我是可以接受前任去看最后一眼的。 就是你的标准底线就是说俩人啊，除非是十万火急，要不然的话呢，老死不相往来，或者是老死了再相往来。 就是说一个陌路他陷入绝境，你尚且帮一把，何况是你的前任。 那是， 我觉得是可以帮的。 对， 但是感情，至于感情、 嗯、 咱俩就是分开了，分道扬镳了，没有了、 嗯、啊！我代表所有前任的同胞们哈，同意。 你虽然没有前任，可是你代表前任的同胞们是什么意思？嗯，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那关于这个电视剧的话题呢，我们先说到这儿。其实啊，做这四个月的节目，我们一直在探讨说、 嗯、 或者是说在期盼一个现象，就是爆款在哪里。 是啊，我们三个人眼睛都绿了是吧。嗯，每天呢都追逐着各大卫视，觉得啊，是不是能像那个2017年那样啊，出现一个所谓的这个国民剧，比如说去年特别特别火的《人民的名义》《我的前半生》啊，那时候真是街头巷尾，大姑娘小媳妇儿都说电视剧。 对。 可是今年四个月过去了，好像被大家热议追逐、一起追的电视剧还没有出现。 对，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烂剧。啊，我们深深的为没有爆款、款款都注水而感到烦恼。您看，有些电视剧吧，有的有口碑，有的有收视，有的是双丰收，对吧？ 对。 哎，所以你看，连主管部门都说，电视剧收获了在和资本的博弈过程中险些失去的尊严。 所以我们仨呀、啊，也不断的去总结啊，也想当时为什么要策划这样一期节目，曾经互相怨怼，但是我们毕竟走过了第一个 季度 零一一个月啊。 但是就在缺少爆款的时候呢，更需要我们在这里啊，这个叫做破鼓重锤，是不是啊？要不然的话就更。听之任之了， 破鼓重锤那就彻底完了。响鼓不用重锤， 那不是响鼓，可不就得重锤吗？ 啊、哦那就重锤吧。 你看啊，这个2015年、2016年，天价大女主古装剧让市场变成脱缰的野马，什么大 IP 啦、小鲜肉的组合啊，让创作一下子失了阵脚，乱了阵脚，收视流量造假，让很多的这种评价体系都陷入了紊乱的状态当中。电视剧可以说是被逼到了墙角，退无可退，绝地反击，晚上吃鸡，才有了去年的爆发，对不对？ 对，其实2017年底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是满怀希望的，因为有很多电视剧都说自己什么什么时候开播，而且这电视剧里的男主也是我们非常看好的这个演员，比如说这个广大中老年妇女 啊，非常喜欢的什么靳东啊， 张嘉译啊， 张嘉译呀、啊，是吧？然后他们分别演绎了什么《恋爱先生》啊，还有《美好生活》呀。可是这些电视剧实际上的表现，无论从口碑还是从收视率来看，好像都是一般般。 对，就是好演员对于市场也无能为力。你再比如说，创造了票房奇迹的《唐探》的陈思诚，他自己做导演和主角，还有编剧的《远大前程》，啊，收视率也一般啊。《遗书》还没有按计划播出58集，播了4多集就匆匆收场了。他自己也说，对于电视剧市场越来越看不懂了，而且还说什么干脆以后就不拍电视剧了，专门拍电影。 对，最近啊，这个收视率排行榜出现了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呢，就是排在第一位置的这个永远不是一固定的频道，就是8大卫视轮流坐庄，也不知道谁到底能是第一。第二个就是没有一部剧的单台收视率能够突破一，就一这个点成了所有剧目的天花板，大家使劲够着蹦都够不着。 还有一种说法说最近的热度不高啊，收视基数太低，就算做手脚也做不出漂亮的数据来。当然这种大数据的事儿呢，咱们也搞不清楚啊，也就不说了吧。但是呢，再播的剧多少还是要看一眼，头4个月的好剧确实不多，那么精彩开局之后都是渐渐的向烂尾的方向在发展。 对、 啊、 你看着看着就觉得哎呀这么熟，哎，这是个旧套路，一开始其实还满怀期待，看着看着就觉得索然无味。 对，下面呢我们来期待一下5月份要播的这个央视1套黄金档要播的《天下长安》吧。 天下长安，这是一部历史正剧啊， 主角阵容有张涵予、李雪健。 我喜欢张涵予。 我也喜欢 李雪健， 应该值得一看吧。 我们曾经无数次这样期待的，我们觉得这个戏应该期待。 我们曾经无数次对生活充满了期待。 你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吗？ 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就明知道生活的真相，但依然爱他。 你这说的太文绉绉了，来听一段宣传片。 王道在朝廷的威权之上，王道是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要尊奉的世间法则。陛下当选世人，兴王道，纳谏言，唐自省，正向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才是四海太平，天下长安之道。 天下大乱，人民涂炭，整整400年，老百姓没有过过什么太平日子。天下人需要一个长治久安的华夏。 这个宣传片啊，就没有刚才米夏说的那么文了啊。大概讲3段故事：隋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李唐集团扫灭群雄，建立新朝；学文门事变，唐太宗登基；众贤臣辅佐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 从这个海报的头像大小推断啊，张涵予扮演的这个魏征和秦俊杰扮演的李世民应该是两大主角，他们先是敌对，再成绝配。 嗯，当然这种历史戏是很容易成就好剧的啊。 嗯， 之前有很多啊，什么《隋唐演义》《隋唐英雄传》啊，啊，还有《贞观之治》啊等等啊。但是呢，就是有些是剧，有些呢是历史剧，是吧？怎么把历史和剧结合在一起？